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蹄儿出去找凉快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，跟我来您呢。这是四位。给点续神，这是囊垫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钦差年羹尧率领着一众侠剑客以及三庄分兵出来的700兵勇来到了万林庄外，与前来接应的何家庄庄主会合，准备共同奇袭陶家庄。那么这一战他们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神枪镇陕西，何望何金彪掌中一条金枪，带着庄上的自己训练的护庄兵勇来到了桥口百福桥接钦差老大人。众位侠剑保着钦差老大人过完浮桥，后边一队一队700人行动迅速，眨眼之间全过来了。何望亲自上前插枪下拜，说草民何望参见钦差，钦差伸手相搀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在，现在咱们不用多谈了，就请何庄主头前带路，我等跟随其后够奔陶家庄，有什么话道上说吧。这个年的人呢跟一般的京官不一样，他有把式，他也是剑客门徒，武术很高的，所以他也不觉辛苦。众位老侠一瞧年的人这劲头，斗志昂扬，这才叫众志成城啊。众位老侠这才都过来跟何望说不必见礼了，有什么话拿下陶家庄咱们再说了。一摆手，700人跟着呼噜一下全进了万林庄了。进万林庄一瞧啊，走不了，4人1队可就摆不开了。4人1队改2人1队，2人1队改1人1队，最后蛇形鱼贯而进万林庄，兵法之大忌了。一个跟一个，慢不说，你4人1排，这么长一下变这么短了，1人1排排多老远的队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人还都是脚程很快的，那在速度上也降下点来了。再有一个，这700人啊到了这一片大林子里头可就不显什么了，真要说有人偷袭，当间一断身旁边都是树，马上这700多人就给打散了。跟着在万林庄里边左拐右拐， 但听得涛声阵阵，呵，这个涛声可不是水声，哎，是这林子里头的这个树叶子，让风一吹，这个声音太大了，风吹夜响，不绝于耳，一夜之间令人可怖啊。再往前走，猛然间就听着北峡的秋田大喊一声：“停！”这个年羹尧身前有四位老侠，就是南侠、北侠、镇东侠、九尾宗一司徒郎，各带军刃，前后左右紧跟着钦差大人，这是最心腹的护卫四位老侠。那么秋田当先一摆手，不让走了，后边唰七百人全停。钦差也问呢，怎么了老侠客？是我秋田想，此处水道纵横，树木杂乱，我一瞧啊，这地上这儿一小沟，那儿一小溪，已然辨不出东西南北的。众位老侠都有夜行的经验呢，翻山过岭走多远能辨东西南北，唯独走林子里头，上不见日月，看不见星辰月光，辨不出来东西南北，转迷糊了。再加这树木丛杂，人这树盖的有学问，唯独万林庄一开始是天然长的，一棵一棵长，疯长，长着长着有高人，这里头可不就是瞎长了。什么树能长高，什么树能长低，都是一样的树啊，那高的吧，矮的就欺了。他为了争阳光，为什么您看有的树能长特别高啊？这是大自然很神奇的地方。是呢，能长高的树，见着阳光越长越高，那底下的那个不见阳光的不长了，慢慢的就死了，就完了。可单有那个矮树，它就适合于，哎，底下长，它长不高。有点阳光，有点温度，有点水就能活着。所以低的高的啊，特别高的错落有致，这是个阵。北峡秋田呢，虽然辨不出来，但是依稀感觉不妙。咱们人太少啊，大人，倘若陶家庄的陶渊陶洞天真有准备，此时也不用争，也不用战，也不过就是一把大火，火焚万林，那时节你我这七百多人俱都葬身火海。我想着可有点后怕，咱们未曾思进先思退，来的这道路啊，我是拿心计。我不知道几位兄弟你们计全了没计全，真要没有何庄主领着，咱们可得退得回去呀。那年羹尧也不含糊，听老侠这么一点呐，有点琢磨过来了。对呀，我这是冒进呐。好家伙，我还跟着往里走呢，这地方太凶险呐。后汉三国，刘备、刘玄德为报二弟之仇，请川蜀75万人马萧亭一战，让人家东吴火烧连营300里，70万人全死在那儿了，毁就毁在一段长林呐。我倒霉就倒霉在这上头了。那现在我这700人比70万人可差远了。你们老三位过来一点手，云中侠何立何乃中，妙手赛何缓，宋品宋文元，裘然赛张鼎，马奎马龙文，三位老侠请。三位插拳施礼，老大人，你们三个人赶紧回转桥口，把住桥口，甭管是陶家庄的、何家庄的还是苗家庄的，三庄庄丁谁也不许靠近桥口了，单等我带着700人，倘若战事不利要撤回阴沙盆的时候，这桥口得是咱们的。三位老侠不必跟着了。三位一听，对， 探背绑摁崩簧，撤出三口保兵刃，往下一扶腰，顺原路往回走。守桥口这才想起来银沙坟桥口留人。万林庄三次分兵，仨老头又走了，再不往前走也说不上来了，只能咬牙前进呢。正往前行，突然间就听得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众位老侠心中暗焦不好，大家伙抬头齐看年羹尧，再看年的人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伸手撤宝剑，拢住自己的剑袍，抬头观看，可了不得了。一阵梆子响，一个敌人没有，霎时间金蛇乱窜，烈焰腾空，这火已经起来了。呵，北侠个秋田一语中地，点了。那说谁点的？桃园呢？那说桃园算出来今天他晚上来了。好，桃园是干什么的？桃园囚禁三小，压在了地牢，可就下令了，让把守地牢之人明撤暗守看着，如果有夜行人探地牢，救三小，不要伸手相拦，不许拦，看明白了是谁，奔哪儿去，跟着我借三小，我要探一探我万林庄的虚实。三小被擒的太容易了，哪位高人来了我桃园，说句大话我也不惧，但是现在我在明他在暗，桃园有心眼，刚压在地牢，邓龙邓九公就来了。那邓龙邓九公在何家庄教何玉凤练刀，人家桃园能不知道吗？桃园是干什么的？在何家庄苗家庄都安插眼线，随时报告两庄的动静。邓九公打一入万林庄，到了何家庄，这儿拜师教他，他就知道。但是桃园也知道邓九公这人不错，江湖上广有侠名，这人口碑很好。那么邓九公把三小救走，陶家庄的人暗含着跟到何家庄，看明白了都进去了，这才回报桃园。桃园可就把燕普跟谭天请来了，说现在已经有直隶保定府的邓九公把三小由我的地牢救走了，那您为什么不拦呢？不能拦，我得瞧瞧什么人救走的三小，救到哪儿去，他们要干什么。我不怕三小，我怕的三小背后之人。那么现在我跟二位说，我可打算跟您二位告假，你们二位可在这儿保护英王，我要够奔了何家庄，我看看他们商量什么。谭天一听不必了，您是一庄之主，您走了真要出事怎么办？那么您跟军师燕道长，你们二位保护千岁，我够奔何家庄，你找一个认识路的人领我去就行了，到何家庄我探的何家庄听听他们说什么。那就有劳谭大帅吧。谭天谈过林业探何家庄，正赶上邓九公何望还有三小商量着里应外合之事，谭天满都听明白了。三小出庄，人家也不拦，过阴沙门，人家这还密切注视何家庄动作，知道何望勾结朝廷要打万林庄，要毁一座陶家庄了。那你来肯定是赶上何家庄把桥口的时候来，真快呀，半道碰上了，出去一天碰上一天，这回来第三天都回来了。三小到桥头，人陶家庄的人全瞧见了，这一密谋，那儿也走了。哦，桃园明白了，今儿晚上就动手，那好办了，你动手我也动手，长林以内可就布置好了，太损了，一兵一将不费， 不知道你来多少人，来多少高人呢？沿路奔陶家庄的路上，拿这个纸啊，把硫磺烟硝都包好了。当间呢，穿过一根鞭杆的香气，您可听明白了，这香可有长有短，越贴近陶家庄的越短，越外边的越长。这二里地连去带回这点功夫，人都预备好了，把这香点着了，全都挂到树上。这儿进庄，往万林里边一扎头，这香全着着呢。那说香就闻不着吗？也不能说一点都闻不着，但这些人注意不到这儿了，都是挂在隐蔽之所在。那么有长有短，为什么他这时间掌握的好啊？哎，到时候一块儿着啊，这算计劲儿太厉害。年的人带着人到这地方也警觉了，人家这香也着到位了。看香的这个一看，最短的这个已然把硫磺焰硝点着了，叭一敲梆子，那就所有的全着。敲梆子干嘛？吓唬你，你以为你这有多少人马？实际一个没有。四处火起，这一下七百人就乱了，有的往前跑的，有的往后跑的，有的往树林子里边钻的，往后跑顺原路往回走。不表三庄这七百护庄勇，单说年的人，年的人一看长林火起，自知中计，心中暗交不好，到底是武职官钦差老的人，这份镇定可别人比不了。大喊一声：“众位老侠，杀！”手擎宝剑往前冲。众位老侠伸手亮兵刃，拿刀的拿刀，拿剑的拿剑，大家伙一块往前走。面前一个人，正是桃园陶洞天，手中一口宝剑。手擎宝剑，大喊一声，说了一声：“赃官年羹尧，你的胆量也特意的大了点了，带着区区七八百人就敢闯我的万林庄，这才叫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人敢留到五更天？天堂有路而不去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赃官呐！英王千岁不错，就在我的陶家庄。”我看你有没有命去捉英王千岁，你拿命来。手捧宝剑往前一垫步，早有镇东侠一口小听风接住了桃园，这双肩一搭就知道好厉害的桃园。侯廷跟人家动手，绝占不了上风。九尾宗一司徒朗腰里边一伸手，亮出日月五行双轮，有心过去帮忙，一瞧这形势，司徒朗好心眼太全了，跟着钦差老大人到此，一看帮子想火起来了，还往前跑，还不走呢。行双轮横在年的人的跟前，叫了一声：“年的人还不随我走。”年羹尧二目捏呆呆发愣，有心不跟司徒朗走，知道再不走活着出不去万林庄，要走这七百人连这几位老爷子可就都留到这儿了。那没办法，大局为重，擎宝剑紧跟司徒朗，司徒朗一转脸擎双轮往外就冲，再看人陶家庄的庄丁可就全上来，这七百人已然杀乱了，人家在暗处大杀大砍呢，七百人烧伤的烧死的，让人给砍死的，重暗算的不计其数。司徒朗双轮一推，那才叫挡我者生，让我者死，全都活不了。我保护年的人，为什么？为了我兄弟佟林，佟林丢了，现在我就是佟林。双轮往前一推，大家伙往上杀，这老头真狠，别让他碰着，碰着就完。大伙一瞧，好家伙，这白头发白胡子老头这么横，躲着点吧。保着年的人跑出来了，南侠北侠镇东侠三个人跟桃园谭天动手，按说也不惧，但是心乱了。年的人出得去出不去不知道啊， 三口宝剑切住了这两口宝剑，且战且走，好狼狈了。真不含糊，退到阴沙盆这一瞧，呵，何礼、何乃忠、宋品、宋文元、马奎、马龙文三口保兵人战燕普一个人，燕普大发神威，干嘛？燕普带人抢桥来了，亏着三位老侠早大一步。三口保兵人砍杀中丁无数，燕普露面了。燕普能为比这三位哪位都高，奈何有一节，以三敌一，又都是保兵人，燕普纳闷，哪来这么些个好家伙。这三口家伙太横了，自己再见可也不成啊，这家伙跟家伙碰不上面啊，说不上话呀。燕普要报近日来剑山兵败这些个耻辱，老道也撒了狠了，一口宝剑运用如飞，这个道袍大袖这么一飞舞，呵，前通后出。别看三位侠客有点要圈不住他，再瞧这桥头，人家陶家庄的人又都给占了，把三位老侠给急的拿不下燕普啊。这会儿司徒朗可就赶到了，司徒朗往前一垫步，捧双轮照着燕普咽喉就刺，燕普你拿命。燕普回头一看，司徒朗，呵，又一厉害的，这也不含糊。好在他这日月五行轮呢，我这宝剑能碰上，偏身让他这个日月五行轮这俩大尖儿拿宝剑还手，年的人也到了，三侠也到了，金头剩下胡军，啊，十多十金生，宝刀手黄志，这些个。随行稳员、半差官、小弟兄们、各情兵阵全都拜着桥头了。燕普一看要坏，怎么我这一口宝剑站这么多人可站不住了？就看人家桃园鸣锣收兵了，行了，这一阵烧够瞧的，先给你来个下马威，放你一条活命也不要紧，穷寇莫追。燕普恨恨一跺脚，面对老侠一瞧，确实也没法打了，这人太多了。燕普白宝剑深入长林，人家桃园撤兵了，大家伙狼狼狈狈过了浮桥，来到了银沙盆这边二里地，奔行营。到行营查点，三庄这700人还剩200多位，腿快的机灵的算跑回来了，不死也都带伤，横躺竖卧，哎呦，横击一大片啊。年代人看着这200多人直哆嗦，怎么坏了？怎么见二招弟兄，怎么见圣玉圣陶然呢？二次分兵给我这700人折了大半，我对不起人家三庄啊。这正愣着呢，就瞧由桥后边跑过一人来，背着旁人，正是何望、何金彪。那位怎么意思？金枪镇陕西，何望、何金彪一条金枪，他道路熟悉啊。过桥来到二里地行营，扔金枪往前跑，保障以内面见钦差老大人，扑通往这一跪，说何望、何金彪一时失于算计，中了桃园之计，火焚长林，累待老大人吃惊，实乃金彪之罪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。